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闪耀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像是 不想事儿。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夜空巨星 ，We are radio star。 嘿嘿嘿，到了20点1分，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在2018年2月24号星期六的晚上9点钟继续回归北京音乐广播。你好，你好，你好，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问候大家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哎呀，在这个新年过年呢，过大年之前呢，我们的节目哈、然后已经呢提前给大家拜过早年了。过年期间我们的节目呢，因为在播放整个全北京台的我们的过年的这个喜庆的节目哈、联播节目，这也是呢我们今天晚上在过了大年之后的首次回归，所以呢要再次问候大家新年好。哎呀，今年过年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难忘的回忆啊、这次的年呢你是怎么来度过的呢？今年呢我也是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举动啊，做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新年旅程。不是，你这个反应不对啊，应该是代表说，哎，你怎么说走就走呢？对，而且我不是自己说走就走，我是带着我老爸老妈带着自己的家人呢说走就走。我们这次呢去云南过的年啊，体验了一下这个在路上的过年的感觉，然后呢在云南也是体会到了哇，好天气之余呢热情的朋友当地的这个热情的居民等等，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新年的这过年的体会。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同样为大家准备了好听的歌曲，不要忘记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入我们的超级话题互动，或是呢在麦家族的这个官方微博下面啊，我们的众多粉丝最爱的麦家族的微博下面呢来这个进行点歌，也可以呢点播自己的心情，点播他人的心情啊，传递自己的祝福，随便啊，可以。2018年了，我们节目变得更随性了，对吧？除了有好音乐啊、好的互动的这个状态跟大家分享之外呢，在这样的一个周末时光里，无论明天你工作忙不忙啊、毕竟呢这是一个星期六，对吧？应该有一点周末夜晚的样子啊。我不管，总之呢，在我的世界当中，星期六、星期天永远都是周末，都是玩的，都要开心啊！今天晚上可以跟大家来聊聊天，同时呢为大家开放你自己的音乐心愿。 Yeah.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就在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各位过年好，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在2018年2月24号的星期六的晚上，再次呢在节目当中，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里面，向全世界每一个收听节目的你来问声好，同时呢也聚集一下所有麦家族的麦星人们集合。我们要再次呢在周末的夜晚相会在空中节目当中了啊，所以呢千万不能这个缺席哈。看到很多小伙伴呢已经在网上呢来冒泡了啊，很多人呢也是分享了自己过年的一些心情哈。啊，对，我在微博上呢已经发布了自己在过年期间的这个一举一动，对，因为我很想在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来看一下我在过年期间的各种照片啊，然后呢这个新年的瞬间都被我捕捉住了。有很多粉丝在我们的微博下面呢也留言说自己的一些新年故事啊，特别感动，特别开心，特别美好，我都呢一一记下来，然后呢也想在节目当中呢跟其他的朋友来分享。我们今天呢刚刚说了有很多的这个音乐心愿要帮助大家满足哈，毕竟呢我们节目呢这个在上周也是呢赶上了春节的时光，我们呢放了联播，那这次呢再次回归到直播状态肯定不一样哈。我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这个过年过的身材是不是有了一些小小的异样？是不是吃胖了？一说到这个身材啊，这变胖啊变瘦啊哈，有的人呢就说了这个结婚的问题，婚姻有人认为呢就是两个人一起发胖。那这么讲的话，单身是什么呢？啊，单身是什么？单身就是一个人闷声发胖。总而言之都是胖就对了，是吧？你会发现过年好吃的真的是太多了，我这次带家人去云南过年呢也会体会到这个当地云南的一些特色的小吃，每天就是吃啊吃啊啊，感受啊感受啊。但是你会发现啊，人生活着不就是应该给自己，尤其是在过年期间，让对自己好一点嘛，对吧？无论是对自己的胃好一点，对自己的心情好一点啊，总之呢我们不怕最好，只有更好，有没有？所以呢在这里麦同学祝大家2018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事业更上一层楼，生活幸福又美满，爱情啊什么事业双丰收，对吧？这又扯到事业了，事业是有多么重要。好了，今天晚上呢依旧邀请大家在新浪微博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新浪微博搜索麦同学或直接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我们的超级话题。好音乐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我失了忆，每天都是星期七，赖在家里学书了零点一倍速诺一，床和游戏每一个都要宠溺，以免他们吃醋妒忌伤了和气，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地开始有些紧张，心急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你说你喜欢私密性，而我多了一个G，就像 LOVE 去掉一半面包里，我在默默等着你，哪怕中年危机我的爱不过期，你说爱喜欢随意，我就爱上了经历，预知了所有运气，换一次概率拉低，伪装的不在意，哦，假装很佛系，自定义的甜蜜。 红尘滚滚不要着急，出门带一杯枸杞，人生苦短迟早如意，干杯吧为了友谊。 电话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地开始有点紧张，心急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你说你喜欢私密性，而我多了一个G，就像 LOVE 去掉一半变萝莉，我在默默等着你，哪怕中年危机我的 不在。 最喜欢你的滋味，因为你我可以整夜不睡，等到你遇见你这个机会，我相信我的直觉一定对。你说你喜欢三零七，而我多了一个七，就像 L O V E 去掉一半变萝莉，我在默默等着你，哪怕中年危机，我的爱不过期。你说爱喜欢随天意，我就爱上了经历，预知了所有运气，换一次概率乐意，伪装的不在意，哦，假装很佛系。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Oh my Radio Star。 Saturday morning, jumped out of bed and put on my best suit. Music. Got in my car, raced like a jet. Sherlock Holmes. All the way to you. Magic. Knocked on your door with heart in my head to ask you a question. Cause I know that you're an old-fashioned man. Yeah.Say I'll never get your blessing till the day I die. Tough luck, my friend, but the answer is no. Why you gotta be so rude? Don't you know I'm human too? Why you gotta be so rude? I'm gonna marry you anyway. Marry that girl. Marry you anyway. Marry that girl. Yeah, no matter what you say. 好音乐大联播。这首歌也是呢在 CCTV 精彩音乐会由我所演唱的版本，甜甜的送给手机尾号9597你的点播。 你爱过头，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口味的生活，加一颗奶球，我搅拌害羞，将甜度调高，好在牵手。你的爱太多，想随身带走，想你的时候就只剩一口。我温热着被呵护的感受，却又担心交完了要求。我尝着你话里面的奶油流啊流，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又爱又，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你的眼中只有我。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糖果。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 特别感谢的很多同学在CCTV 中央电视台的精彩音乐会节目当中呢来点播我所演唱的这首甜甜的 Live 版本，现在已经全网上线。 我微笑着让香味停留，缘分走到这也来这不走，像夹心饼干中间有甜头，继续下去不需要理由。 会唱的朋友， 我唱着你怀里面的奶油流啊流，的每句话都很可口又爱又，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你的眼中只有我。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糖果。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味道香浓地说，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糖果。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 祝福大家在2018年，我们呢虽然把这个年快乐的过完了，但是呢2018年还有更多的精彩在等待你，所以呢千万呢不能啊、这个让自己这个太多太多的生活上压力，应该时刻学会呢给自己一种轻松的 relax 的放松的状态啊，体会到呢生活里面的一些甜甜的部分啊，或许呢它就是那么一点点啊，一个小细节，一个呢小小的一个瞬间，但是你把它抓住之后，你会发现你可以甜很久。21:2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由 DJ 麦麦麦同学就是我，跟大家一起度过的美好的空中约会时间。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麦家族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的微博上面呢，已经看到了很多同学晒出了自己的假期。新岛此时此刻呢，在跟我们请假啊、打卡吃饭呢。你发了一个这个图片，让我看一下是什么，很像我这次去云南过节的时候呢吃的这个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叫做饵丝。但你发的完全就是一个跟饵丝不太一样的哈，这个碗是一样的哈，你发的是麻辣烫是吧，差很多的感觉啊。看到了我很喜欢吃的鱼豆腐啊，好，然后呢不知道你这个吃下去之后啊能胖个3、4、5、6、7、8几斤啊。 祝你啊胃口好，不长肉，是吧？好，还有呢，今天想到我们的麦家族的点歌梯的沙发的这位是雪林儿，恭喜你。他说必须想我们了，然后呢话说呢昨天刚刚回到北京，所以呢又可以再次在北京我们在同一个夜空下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了。如果呢你在其他的地方，也可以通过的网络的方式啊，各种网络收音机网络收听神器也可以呢找到在每个周末夜的九点钟收听的我们的节目。今天还有很多同学呢有一些想点歌的诉求，麦冬古多尔，麦冬古多尔，麦冬古多尔，麦冬古多尔，你到底叫什么啊？他说呢年前点了吴亦凡赵丽颖的那首想你，不知道有没有一首新歌，对不对？春节长假感觉很长的哈，这麦总裁放的这个假呢更长。因为你知道我做电台很多年，十多年之后呢会觉得这个每天的生活无论是做节目还是不做节目好像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假期，我把整个人生当做一个假期啊。就是可以享受生活的每分每秒，这个很重要。而且呢昨天晚上去给好朋友李东田先生呢我们一起来这个庆祝他的生日嘛，然后遇到了很多很多的老朋友，也认识了一些新朋友，又碰到了那种就是一见你叫麦麦啊，麦麦麦麦，诶麦麦你是那个，我说没错，就是我本人，就是听节目听很久的一位这个听众啊。然后呢就对，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很神奇。然后还碰到另外一波朋友说啊，你的节目现在为什么真的很难找，这原来呢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可以听边走边唱嘛，但是呢现在从去年开始呢我们节目呢移驾到了周末的黄金档，虽然呢时间有了一些调整，然后呢每期变成了一个限量版的这个听节目的状态，但是呢对吧，不变的我不变的你，扯远了，越扯越远。好了，那继续邀请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千万不要跟我们失联啊！找不到我们节目就可以呢通过新浪微博来抓住我们，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再回来。 过年了，崔威携十二萌宠带您过新年，即日至2月25日，崔威百货崔威店大部分商品7折起，牡丹园龙德店单店部分68折，再满200减40，大成路店崔威会员再享折上8折，这个春节就来崔威百货。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是3.2度，比昨天低了近9度，下午有些阴冷。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逐渐回升，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6度左右。中午前后天气比较温暖，比较适宜假日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年春节电影市场异常火爆，假期七天全国票房超过57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为全年电影市场迎来了开门红。据介绍，在假期北京人口离京流动较大的情况下，本市共放映电影5.71万多场，同比增长7%，观影人次达到382.87万，同比增长48.1%，票房达到1.82亿多元，同比增长50.4%。去电影院过年已经成了春节假期群众文化生活的标配。动画电影《虎皮萌企鹅》定档3月16号上映。这部以丛林为主题，集萌宠、爆笑、冒险、成长、正能量等元素于一身的合家欢动画电影，将陪伴影迷朋友迎接春暖花开。此次的定档海报当中，首次曝光了影片主角虎皮企鹅的半身特写。最令人眼前一亮的是，虎皮萌企鹅一改大家对企鹅黑白配色的刻板印象，主角企鹅摇身一变成了虎皮条纹控。据《侏罗纪世界二：失落王国》还有近4个月才上映，环球影业已经迫不及待地宣布，《侏罗纪世界三》将于2021年6月11号上映。《侏罗纪世界》系列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代表作《侏罗纪公园》三部曲的重启版，《侏罗纪世界二：失落王国》计划于6月22号北美上映，中国内地有望引进。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空，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3、5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笑戏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好了，刚刚呢其实送给了这个手机9597的朋友，然后呢一首由我所演唱的甜甜的。今天呢，哦对，在精彩音乐会电视节目当中呢，还会有我所演唱的小幸运，好像又被呢电视的这个收看电视的观众所点播了。这首歌是谁点的？还是你吗？爱你不是2、3天。 给你的心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守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却没有再联络。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好了，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问候大家新年快乐，也同时呢打开了我的新浪微博，来看到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们呢，在新浪微博麦星群一群二群三群里面大家的互动啊，三群呢依旧很热闹哈。如果呢你有新浪微博的话呢，也想认识很多喜欢我们节目喜欢音乐爱生活的新的朋友，当然我们这个群里面呢真的非常国际化哈，有这个中国各个地方的朋友啊，也有呢一些外国收听节目的朋友都在里面，对，有没有外星人不太了解哈，有麦星人，对，在新浪微博呢找到麦同学，可以呢顺藤摸瓜找到我们的各种这个群呢微信群呢微博群呢等等等等。有同学在这个抱怨说我点的歌怎么还不出来啊，这已经都啦啦啦 Love on my mind 了啊，这个听到了刚刚的那首练习，还有我看看啊，来点开看看有没有很多同学正在跟我们互动。右景海他说呢，麦大哥你好，你叫我麦大哥好了，这个听众朋友的愿望不可以实现，他点的歌曲两周之内都不会播，一上来叫是麦大哥可还行，说过年好啊，好久不听到你的节目，再次呢听到了你的节目回归，很开心，很想呢听一首你演唱的演员，不知道可以吗？这也是我第一次点歌，你想听我演唱的演员，那看来你不是我们这个，你算是，你说很久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再次听，那应该是听过我们电台节目的，对不对？所以你不是电视粉的，你电台粉呢？好，这样我把话筒拉一下，我一边跟你聊天，一边找一下这首演员。为什么突然想要点演员？是因为最近呢，我在 CCTV 的音乐频道呢，有一些 live 的现场的演唱，然后呢，也特别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包括呢我们的这个，对吧？收看电视的所有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节目的支持，然后呢就会有不断的朋友来点播我所演唱的歌曲，像刚刚呢我们听到那首甜甜的，对不对？还有小幸运在今天节目当中有播哈。好，我是要这首播吗？因为我现在你好现在还没有找到，好，没关系，我们先来看其他朋友的愿望，看一下哈。好，右景海，总之呢我会满足你的愿望，好不好？也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希望很多像你一样的新朋友可以加入我们的麦家族。新岛他说，狗年的第一期节目，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必须是啊，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八年前的今天晚上就是八年前的今天，他升级做了妈妈，自己做了妈妈之后呢才知道哈，这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这句话的真实意义，一晃他自己的宝宝已经上学了，特别希望呢今天的麦同学可以呢送一首歌给他，我不忘给你还要给你的宝宝，好不好？给你全家，祝你们可以开心快乐，顺心每一天。每天呢，可以享受所谓生活带给你的无忧无虑。你的小宝宝呢，无忧无虑的成长，但是呢，又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收获，有很多很多的心得，对世界有很多很多的美好的看法。然后呢，健康最重要哈，爱你们！看到你们的蛋糕了，好可爱哦。所以呢，你拥有这个小宝宝，应该是一个非常帅气可爱的小王子，对不对？蛋糕上面有个小王子啊。送给所有的年轻的朋友、小朋友们，这首歌好了。大家呢，在春天来了之后呢，慢慢天气变暖嘛。很想喝一些冰冰的凉凉的东西啊，汽水啊之类的，吃火锅也要喝橘子汽水。 我藏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